闪闪烁，你美得让我失去了自我，我离不开你身的牢笼，天空也笑我为爱沉迷，没有用也美得凄凉，受尽了折磨，日出不再来，世界变沙漠，承认我没有情愿住在漆黑的角落。沙漠，承认。